北京时间19点整。 京津冀之声， 京津冀之声， 调频100.6兆赫， 调频100.6兆赫， 协同发展，美好生活， 协同发展，美好生活。 一本书，一段情，一个声音，一种印象。 FM 100.6，京津冀之声，每天13:30、19点，广播书场。 走来，携带岁月的厚重与烟尘。他们是中国历史舞台上永远的舞者，以胡笳和羌笛，以或曼妙或剽悍的身姿，共同成就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。请听长篇历史故事《另一半中国史》，作者高红雷，演播苏阳。慕容熙可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，在当上皇帝之后就开始广选美女。前秦宗室之女蒲松长和荀英姐妹被选入后宫，这两位芙蓉如面柳如眉的绝色美女引得新皇帝天天厮混，夜夜流连，还征调数万名工匠为爱妃修造了华美绝伦的花园和宫殿，一如当年夫差为西施建造的管娃宫和汉武帝为阿娇修造的黄金屋。看到皇帝的所作所为，老情人丁太后醋意大发，后悔当年立错了皇帝，并咬牙切齿地对人说：我既然有办法立他，也就有办法废他。风声传到了皇帝耳中，老情人被逼自杀。自杀前，丁太后痛悔得肝胆俱裂，亲生儿子和小叔子谁亲谁疏一目了然，自己怎么会为了所谓的爱做出如此愚蠢透顶的选择呢？对于爱情至上的人来说，受伤的往往是女人，得意的往往是下一个女人。但两位爱妃福微命薄，大姐松长病死不久，小妹荀英又撒手人寰，情种慕容熙痛不欲生，哭昏在地，太医忙活了半天才使他缓过气儿来。携手处今谁在，为谁飘零为谁开，爱妃的玉体已经进了棺材，慕容熙又让手下打开了棺材。手下都以为皇帝想再看爱妃一眼，但结果令所有人瞠目结舌。只见皇帝撕下爱妃的寿衣，对死者进行了疯狂的奸尸。这种爱的表达方式本来就震古烁今，发生在一位皇帝身上更是空前绝后。稍有理性的人都明白，人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动物，是因为人不仅仅是自然的存在，还是一种道德的存在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慕容熙令人类汗颜。疯狂并未就此终止，接下来他命令大臣们放声痛哭，哭不出眼泪来的一律斩首示众。 当时辣椒还没传到中国，大臣们只好找来大蒜抹进眼睛，逼迫自己泪如雨下。尽管时间紧迫，他还是匆匆为爱妃建造了方圆数里的陵墓。如果时间允许且工匠充足的话，又一座泰姬陵恐怕要在中国大地上诞生了。出殡开始了，庞大的送殡队伍载着巨大的灵车徐徐挪动。因为灵车太大而城门太窄，可怜的城门也被拆毁了。等他呼天抢地地走出城门，已经失望到极点的禁卫军首领立即关闭了城门。慕容宝的义子高丽人慕容云被推举为皇帝，建立了历史上所谓的北燕。他的痴情和下场与建造泰姬陵的沙杰汗极其相似，所不同的是，沙杰汗只是被篡位的儿子幽禁在古堡里，而慕容熙则在率领出殡队伍反攻龙城时兵败被杀，年仅23岁。这一年是北魏道武帝天赐四年，公元407年。匈奴、鲜卑、羯、氐、羌、五胡近1000万人进发中原，少数民族政权登堂入室，君临天下，历史进入了刀光剑影的五胡十六国时代。请听乌桓与鲜卑前赴后继的东胡兄弟。听说叔叔慕容垂举起了反秦大旗，慕容宏也纠集几千鲜卑子弟起兵响应。后来在平阳起兵的弟弟慕容冲前来投靠自己，眼看着两股小溪并成了一条大河，他们萌发了扬帆远航、割据自立的野心。他们的哥哥尽管被软禁在长安，但那毕竟是前燕皇帝，于是慕容宏派人前往长安请示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喜鹊在枝头乱叫，不一会儿手下便带回了哥哥的口信，为了燕国复兴，你可以称帝。经过一番精心准备，慕容宏于太元9年公元384年宣布为王，历史上的西燕对外开张。但他命运不济，两个月后就因为用法苛刻被手下刺杀了。弟弟慕容冲走上前台，这位少年与前秦苻坚有着不解之缘。早在14年前前秦灭燕时，12岁的慕容冲便和14岁的姐姐清河公主一起被押送长安。因为姐弟都眉清目秀，所以都被苻坚纳入了后宫，一为女宠，一为男伴。今非昔比，如今的慕容冲已经是上万人部队的统帅，而且占领了长安附近的阿房宫。就在这个被项羽放过火的地方，他代替哥哥成为了西燕皇帝。一天，苻坚听说有人围攻京城，便亲自登上城头，结果发现大军的统帅是自己从前的男伴慕容冲。他赶忙命令手下送去一件锦袍，希望男伴看在过去的情分上退兵。慕容冲不仅把锦袍扔在地上，而且高声要求苻坚把皇位让给他，气得苻坚几乎吐血。苻坚弃城逃走，西燕攻陷长安。听惯了草原风声的鲜卑将士归心似箭，纷纷要求东归故里，而皇帝却贪恋长安的繁华与气派，迟迟不愿东归。于是民间传唱起一首歌谣：凤凰凤凰指阿房，凤凰凤凰何不高飞返故乡，无故在此取灭亡。歌谣中提到的凤凰就是慕容冲的小名。果然一谣成谶， 凤凰在太元十一年（公元386年）的内讧中被猎杀。后来西燕打败了后秦，今山西长治的长子城被西燕占据，就在这里慕容永登上了皇位。眼前剩下的对手只有同根相生的后燕了。这时的东西两个燕国必须回答同一个问题，是互相对峙还是共谋中原？人是只有一只翅膀的天使，只有拥抱着才能飞翔，但两者都不明白这一道理。一场兄弟大战在太元十八年（公元393年）爆发了。五万西燕精兵冲向后燕阵地，可是追了半天，连个人影也没追到。正当他们犹豫不决、东张西望的时候，后燕伏兵从四面八方发起冲锋，西燕遭遇空前惨败，慕容永狼狈逃回首都。首都被后燕皇帝慕容垂团团围住，死神停栖在长子城头，像黑色的沙鸥，像日暮前的海岛云集。心急如焚的慕容永派人出城向东晋和北魏求援，可惜援兵未到，慕容永的一位堂兄就打开城门把敌人放了进来，很快皇帝就掉了脑袋。西燕这个未满十岁的少年就此夭折。 寻找中国众多少数民族的历史脉络，感受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故事《另一半中国史》。 在慕容家族中最没有野心的就属慕容德。身为燕国范阳王的慕容德本无心称帝，眼看着侄子慕容宝被北魏追得屁滚尿流，极度失望之下，他率领邺城十万军民流浪到东晋境内，并在华台（今河南滑县）宣布独立。但华台地处中原腹地，周边都是慕容鲜卑的百年世仇，实在无险可守。为在乱世中保存慕容家族最后的香火，他开始寻找新的支点。儒家文化源远流长的齐鲁大地，不仅人杰地灵，而且物华天宝，是休养生息、积存实力的绝佳地带。东晋安帝隆安四年（公元400年），慕容德将都城移往广固，山东益都（今山东青州市），正式向天下宣布自己为帝，名字也改为慕容备德，历史上的南燕从此诞生了。生命不管情愿与否，总是日渐靠近某个可知或未知的终点，有花开。就有花谢，有日出就有日落，有起点就有终点。就在东晋安帝义熙元年（公元405年）草木摇落的季节，慕容备德随之凋零。一位21岁的美少年走上宝座，他叫慕容超，是老皇帝的侄儿。这位新皇帝是一位音乐爱好者，几乎有一多半的时间坐在宫中，听那经过长期培训的宫廷乐队演奏音乐。随着那美轮美奂的旋律，他心摇神驰，如痴如醉。时间一长，他对音乐的感悟达到了非凡的境界。乐师们在他的督促下不断探索与创新，因而南燕宫廷乐队的名声大噪，誉满海内。他又是一位孝顺和重情的人， 为了赎回被后秦姚兴长期软禁的母亲和妻子，他派人与姚兴谈条件，赔钱也行，割地也行。但对方偏偏也爱好音乐，而且听说南燕有一支一流的宫廷乐队，因此放出话来，除非以宫廷乐队作为交换，否则一切免谈。犹豫再三，他还是忍痛答应了对方。义熙五年（公元409年）元旦，他在东阳殿接受群臣朝贺，按照惯例，宫廷乐队奏起了吉祥祝福的音乐。年轻皇帝生气了，因为新招募的乐师无论技艺还是风度，都与昔日的乐师相去甚远。于是他颁布命令，从东晋控制区抢劫侍女进行音乐培训，重建天下一流的宫廷乐队。这时的东晋可惹不起，因为实际当政者是叱咤风云的刘裕。而刘裕当时的进攻方向是岭南和四川，如果不是发生南燕抢人的事件，刘裕或许不会难为这位关系不错而且威胁不大的小邻居的。既然你想自取灭亡，我就设法成全你。刘裕征调大军从建康出发，经淮河入泗水，在临居与临阵指挥的慕容超相遇。几个回合下来，慕容超丢下玉玺、玉辇和仪仗，狼狈逃回都城。管顾被团团围住，水源也被切断，在勉强支撑了四个月后，慕容超趁着夜色弃城逃跑，不幸被晋军半路生擒。爱好音乐的皇帝被囚车押送到建康，公开处斩在闹市区，死时年方26岁。据说临行时他还问监斩官，为什么听不到音乐伴奏呢？之后3000名慕容家族成员被全部斩首。这个曾经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慕容家族从此销声匿迹。三国时代群雄并起，乌桓因与袁氏集团联手而被曹操所灭。匈奴、鲜卑、羯、氐、羌、五胡近1000万人进发中原，少数民族政权登堂入室，君临天下，历史进入了刀光剑影的五胡十六国时代。请听乌桓与鲜卑前赴后继的东胡兄弟。本来历史给了陇西鲜卑首领杞伏国人一个光宗耀祖的机会，他被前秦苻坚任命为前将军，正准备向灭亡晋国的前线开拔。可是陇西传来了杞伏国人的叔叔造反的消息，于是苻坚命令他带兵去平定本家叔叔。就这样，他意外地离开了南征军团，也远离了可能要丢掉脑袋的淝水之战。这是一个对苻坚忠心耿耿的人，尽管他手中已经聚集了10万雄兵，但只要苻坚一天不死，他是断然不会像姚苌和慕容垂那样自立山头恩将仇报的。直到有一天得知恩公苻坚被姚苌吊死，嚎啕大哭3天后，他才在永世城建立西秦，自称大都督、大将军、大单于。这一年是太元10年，公元385年。3年后，这位创业者突然病死，他的弟弟祈福前接过权杖。这是一位敢作敢为、有勇有谋的铮铮铁汉， 他先后征服了吐谷浑、鲜卑、赤豆浑、卤水、魏地拔，打退了来犯的后梁，将都城从永世城迁移到金城，今甘肃兰州，成为中国西北的一颗璀璨明珠。利弊相随，长期的征战耗尽了西秦的国力。当隆安四年（公元400年），与自己重名的后秦国主姚兴领兵来犯时，他们已经力不从心，结果西秦主动投降。好在祈福前规的主动投降类似于当今犯罪后的自首，而且认罪态度比较好，因此得到了一向仁厚的姚兴的赦免和宽恕，让他仍去管理自己的旧部。皇帝是不能叫了，那就叫归义侯吧。一天，归义侯的马队按照惯例到长安朝拜，一群少见的野鸭子被马队的脚步赶着，在前方做超低空飞行。当马队临近他们时，就扑的一声抖翅飞掉，并重复在马队前面落下，像一团莫名其妙的预言，似乎在昭示着什么。马队一到长安，不祥的预兆立即得到验证。姚兴突然变脸，将归义侯扣留下来，给了他尚书的空衔儿。听说父亲被扣留在长安，儿子赤盘便在苑川渡尖山占山为王。父亲闻讯后寻机逃脱，跑来与之会合，父子一起在山顶恢复了一度中断的西秦。父亲还是帝王，儿子则成为太子。不久，又一场灾难降临到这个家族。一个令人烦躁的夏天，祈福前规被侄儿公福所杀，原因不过是一场小小的口角。气愤至极的赤盘杀掉了公福，在悲戚低沉的气氛中走上帝位。这是一位低调的帝王，在位长达17年，始终默默无闻。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神嘉元年（公元428年），赤盘之子穆默戴上了皇冠，一切都还顺利。但有一天，他到处闲逛，撞上了弟弟叔罗和后妈突发氏通奸，给去世不久的父亲戴了绿帽子。读者有所不知，当了寡妇的后妈与儿子通奸，在鲜卑人中本不足为奇，皇帝睁一眼闭一眼也就罢了，偏偏这位哥哥假装正统，并大摆皇帝的臭架子，将不检点的弟弟当众臭骂了一顿。弟弟被惹恼了，就与平时很亲近的叔叔像质子与电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，关在屋子里密谋了一个周详的计划。计划的第一步是由情人突发氏偷出钥匙打开宫门，第二步是由自己带兵进宫刺杀哥哥，第三步是和叔叔一起投奔北凉。大事还是坏在了女人身上，有胆量偷人的寡妇偏偏紧张地拿错了钥匙，在约定的时间怎么也打不开宫门。看门人看着蹊跷，立即将消息报告了皇帝。皇帝亲自提审了女人，结果山高月小，水落石出，弟弟、叔叔及其亲信被通通处死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寡妇也身首异处。皇帝的杀戮引起了部族的反感，叛离的将士越来越多。神嘉四年（公元431年）初，夏国国主赫连定派出大军围困西秦都城南安，精疲力竭的祈福默默只得与宗族5000人一起出城投降，然后引颈受戮。怪不得人们都说都城不应该定在南安，那岂不是难以安定的意思吗？更多的人则说，皇帝的名字都起错了，穆默不就是灭亡吗？我也奇怪，为什么历史上有那么多惊人的巧合呢？